好非常他差呢嚟。今日話係舊，算唔算舊片咧？因為本嚟應該上電影，但係上唔到啦，做動畫誒，鬼佬動畫，美國動畫電影啦。 嗱，先講啦，啊，特特啱啱睇嘅，我就好耐之前睇落噶啦，就因為佢香港其實上嗰陣時啱啱上嗰陣位，我就好似 所以有錢。唔係，梅州嚟噶，我想問先，二分一魔法上到咩？ 唔係，我講緊張柱。 我張柱，因為我依家二分一魔法本來新年話四月上嘅，都上唔到啦。 啊，但係佢張柱係二月嗰陣上啊嘛。 即 是標尾，即係講尾班車上。標咗尾會嘅。上尾班車。我唔知佢中間有冇俾人 斬斷咗，總之我睇嘅優先場，所以係最早播嘅。嗱，講咗詹姆斯先啦，呢個最初啲人又幾多八卦嘅，又話佢詹姆斯做得差，最近啲乜嘢？ 呢個我哋之前新聞播過好多好幾次。 佢規劃到好似你嘛，我哋嗰只詹姆斯。 嗱，都係太過似人，但係唔似詹姆斯嘅嗰啲物體啦 嚇。咁如果執到大執中個樣就 OK 收貨啦。 大執之後，大家收貨。 收貨完 全收貨其實。 跟住咧，我因為會就之後因為長春嗰邊，我就冇諗，即係成日冇。其實咧，啲各大嘅 Netflix 啊、Apple TV 都有得睇啦。 因為佢都個其實都上咗幾個月啦，咁佢就 同埋呢時候咩都等佢上嚟想睇噶啦。 咁啊，然後佢就叫得閒走嚟走嚟睇幾咗，咁我就當初睇。 因為其實我會睇就係、是、我見到網上即係有啲出睇有啲日本人話，咦 OK 好睇喎。 係 OK 噶，真係堅好睇噶，認真噶，因為就尤其是 fans 會好開心，睇到好開心。 嗱、對我依套嘢咧，對我嚟講咧，賣點咧就唔係張柱，係詹姆斯。 O K 啊。 哇！點解？因為我就好耐冇睇過佢老人家嗰啲演技，即係我哋講佢聞聲解眾啦，詹姆斯嗰啲講演出。 即係呢邊比較得意咧，就係咧大家認識嘅詹姆斯咧，應該有啲好英明神武應該。即係去到囂張有啲串嗰種感覺咁喎，但係呢套嘢入邊完全唔係咁樣嘅。佢入邊嘅超音鼠咧，其實一個點講啊，有少少暗春，即係佢係好可愛玩，但係有啲暗春冇朋友，怕寂寞乜乜七七。跟住有個 friend 就覺得好，佢覺得好唔鋸，就係話：喂，我識嘅超音鼠唔應該咁樣嘅喎。咁我解釋翻俾你聽，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呢個係前傳嚟，呢、這個理論上超音鼠其實從來冇解釋過超音鼠點樣嚟，從來冇講過。即係佢而家就係佢作為一個前傳，就講你聽哦，超音鼠都唔會係點會點樣誕生啊，點樣出嚟？而家嘅超音鼠啊，以前經歷咗乜嘢？佢就講佢由佢最開始俾人踢咗出去平行宇宙唔同宇宙入邊嘅之後嘅事。所以解答翻嗰位朋友嘅其中一樣嘢就係點解佢會咁暗春？可唔可以叫暗春算啦？點解佢有咁怕寂寞冇朋友咁弱？就係因為。他是經歷了這件事這個電影裡面我們見到的事之後才變成我們見識到我們吃開那個充滿自信的超音鼠這是一個前傳因為你看到他彈頭博士出來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反應就是先生變位即是我第一個反應真的因為我沒看 trailer 沒看成但是屌你有一個荷里活將個形象全部顛覆了即是有彈頭可能彈頭博士的樣子很叫為什麼 唔係，即係要將只佢變胡鬚。 係啊，佢淨係得翻片胡鬚相似，其他 都唔似。胡鬚都唔似啊，胡鬚。 似翻少少啦，你見佢成個碌都係好正常嘅風格科學家，但係唔蛋頭博士噶嘛。即係佢蛋頭博士其實個設定本身都好平面噶嘛，即係純粹一個惡人咁解啫嘛。一個瘋狂科學家惡人，原本喺超音書入邊，但係呢度入邊咧，佢就再有啲點講啊，啲神經質嘅美學喺度。即 係 佢嗰種 點 啊，超乎常嘅 諗法。應該講咧，就係喺遊戲裏面，拉姆士就係嗰種風格科學家。喺度就係、是、哇，你識唔識去咁盡啊？ 顛得好雲巡，兼 好有型 啊！好型啊！即係以前我睇拉姆士就係五門藥雜碎一件，就咁 簡單。咁就型到爆炸，好似喺架火車裏面咧，喺度操作嗰時候，哇！識唔識咁有型有款啊？你 仲有佢仲要有佢自己嗰一套 style 嗰種哲學啊，嗰啲嘢先厲害啊嘛！即係佢嗰種自己諗嘅。點解佢癲就係一樣咯？佢點樣睇唔佢睇起人睇唔起人嘅方式又係好，即係你覺得佢真係呢個真係癲咗，即係你唔係話佢純粹去做咗啲乜嘢，而係你個態度本身就係一個天才大嘅氣場彈出嚟，係非常之搶氣。我覺得 又話之前應該講係天才之前都係咁有型嘅底下。 即係然後我覺得，但雖然係個角色好到位，但係我第一個睇完佢睇到佢出場嗰陣個反應就係、是，唔蛋頭。即係佢造型唔似蛋，我哋識嘅蛋頭博士。即係嗰陣時，我仲覺得有啲咩，但後屘之後就雖然而家講啦，都不經理啦，其實睇一睇啦，我哋一定會爆嚟睇，唔使講。 如果你冇睇自己嘢，點都出嬌咗自己嘅仔啊！真係睇啦。咁佢跟住最後嗰陣時，然後最後嗰一幕，佢先話咧，我哋哇好記得啊嗰一場咧，我睇到見到 last 嗰個 cut 阿蛋頭博士再出翻嚟嗰陣時咧，全世界歡呼嘅。即係佢而家解釋翻我哋喺當初嗰個咁 Q 型嘅科學家，點解個外形啦，唔好話佢入邊個內在啦，佢外形點解會變成咁？佢點解會變咗光頭啊？點解會個招牌個防風鏡啊？係 咯， 嗰個點解走嚟？嗰啲佢跟住你會見到佢戴翻起個防風鏡嗰陣，哇！即係你話咧，唔止係超音鼠點樣嚟，佢仲講埋嘅蛋頭博士點樣 嚟？真嘅，頭先我強調就係呢係啊 Jim Carrey 真係哇！真係佢魅力去到咧就係、是、即係唔到佢唔服佢咯， 即係超 搶到爆炸， 堅正，即係 堅正，佢搶佢嗰啲演技啊，即係。佢型到爆炸噶，佢就係搶得住個 戲嘅演員嚇。咁佢就呢度入邊，佢就成套就係攞嚟解釋翻點佢點樣走出嚟，即係點講？佢令到本來就純粹得一種面向嘅超音鼠。首先傾個面向先啦，超音鼠就純粹一個好勁英雄，即係有啲串好開心，中意玩玩樂嘅角色，一個好明顯嘅角色。突然間佢即係佢會講出嚟聽佢啲嘅由來啊，佢有苦衷啊。佢自己本身嘅心路歷程如何啦，即係令個角色嘅深度多咗好多，即係然後你要理解到佢嗰種強大，咁啊佢點樣走出嚟，即係然後個達特博士都係啦，你會見到佢嗰種黐線點樣都運場，其實一個故事係補完翻個本來好點啊好卡通唔係可以講啦，好二元好平面嘅角色，就係純粹一個好典型印象啊。但佢呢入邊咧，佢就話翻俾你聽，其實唔係啊，咁你仲有佢哋要有好多故事，即係佢真係補完咗好多好多嘢出嚟，然後所以咧就啲 fans 點解咁正話咁 buy 就係咁樣，即係呢啲嘢咧，老實講，我喺同人故事入邊咧係見過，即係唔係一模一樣，就係點講類似咁嘅做法，即係點啊，將佢原本入邊好平面嘅角色補完翻喺入邊啲細節，即係直頭係最中意做呢啲嘢啦，咁啊，然後就去，但係呢次官方做咗出嚟，仲要係講緊超音鼠的官方即是 Sega 啊，向來都令玩家失望，從來都令玩家失望，佢從來冇好好咁回應過玩家嘅需求。但係呢一次個碟咧，就即係話大家係睇得非常之開心，啲 fans 咧都 嗱，比相對嚟其呢兩套呢套咧，就同之前嘅神探比加超係有啲似嘅， 係啊，真係類似咁嘅情況。 佢其實咧，不過有啲唔同就係、是、神探比加超咧就賣賴咗雷諾斯，呢套咧就係尖機嚟，其實真嘅。呢套戲咧，如果冇尖機，你其實都幾大喎。因為 冇尖機，就會弱咗好多咯。 仲有，因為你發現到就係尖機，你係由一當佢由嗰個死人即火車行嚟嗰個時候，你有咗佢嗰種氣，嗰種叫做咩明星氣場咧，係實曬嘅。即係一路嘅氣就帶落去。你睇佢火車跳舞啊，跟住喺度講嘢嗰啲神嗰啲瘋狂氣質咧，觀眾係俾你吸引曬佢嘅。你乜你即係明咗就咩？點解佢點解係喜劇巨星？你其他唔係？ 即係佢個表現係 光芒四射啫，嗰個真係講咩補都未老。 即係個基本故事咧，就係一個好老土嘅勵志故事，同比加超一樣嘅神探比加超一樣。神探比加超個故事其實你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好老土嘅親情勵志故事，其實都好普通嘅。就係佢入邊佢講咧，佢演出手，佢演出嘅個技巧啊，演出個氣氛表現嗰類嘢。仲有個角色本身搶起佢嗰啲角色嘅魅力表現啦，全部都係會令到佢第一可以補完嗰個世界觀，第二就可以表現到俾即係話普通唔係 fans 嘅普通人入場都有佢嘅睇頭，即係呢兩套咧都係一樣情況啦，就係呢方面係平衡得個 balance 攞得幾好， 因為我幾服佢嘅其實嗱CG 方面就佢即係比較超好似咯，就係真人加CG。 其實佢個 Captain 老實講，我覺得算係唔完全係我想象中嘅超音鼠嗰種啊，佢比較常跑步純跑，即係佢個跑咧點話有少少係有少少以前嗰種卡通上面嗰種表現方式，但係都有部分係好物理運動，即係其實咧超音鼠嘅物理係無視物理運動噶嘛，永遠佢都無視物理運動噶嘛，雖然佢有。慣性啊嗰啲嘢，係呢度入邊咧，佢就會多咗，即係比較偏向真實。即係佢啲，譬如佢變咗波之後啊，佢啲彈嚟彈去咧，每一次都係有嘢反射出嚟，佢唔係空中無啦啦自發嘅，即係佢會多翻呢啲嘅嘢出嚟。咁 你算是有少少睇頭，誒俾翻啲文，唔係俾翻啲武打戲嗰陣時候，有啲睇頭佢點樣撞啊嗰啲嘢。但係你會見到呢個入邊嘅超人算冇咁無敵嘅。我唔知係因為佢後邊成長咗啊定係乜嘢啊？但係呢度入邊咧，相對咧係有翻少少點講，有翻少少勁敵嘅感覺，即係佢唔係單方面屌打對面。 嗱，今次佢喺演速度方面咧，嗱唔應該唔係佢領嘅先，但佢有幾幕又令我咩X-Men 入面嘅 Quicksilver 嗰種嘅。即係成個都停曬，跟住佢咧喺度左嚟搞嚟搞去，因為 Quicksilver 喺睇 X-Men 嗰時咧就咩啦，佢速佢已經速度就係全部都停曬，然後佢喺度走嚟走去， 即係佢本來上個幾乎停曬，但係佢實同時停冇乜分別噶啦。 跟住咧就喺度又食下熱狗啊，又搞下咁樣，即係嗰種速度，嗰種表現速度咯。 如果用 ACG 嘅比法，咪就係阿 Jojo 入邊阿 Dio 咯，就係停止咗時間之後，就去踢只貓啊，整個人哋嘅熱狗啊。點人哋佢唔係真係搶，佢就係啲人阻住佢，佢撥開人哋啫。但做嘅嘢係差唔多嘅。雖然我嗰時嗱，唔可以冇話咩啊，即係我嗰時第一樣諗到係時間停止喺你，冇驚，唔好意思。即係第一次係真係諗到呢樣先，即係佢就係入邊去走去搞鳩佢哋。 不過佢未去到啲速度，因為佢即係佢所有嘅形容好似快人咯。因為有幕其實好算係應該係呢個係經典就係 大佢話我知道我覺得好大問題，即係我睇到落去佢真係同時。 一發人嗰一幕就係咩啊？嗰間學校爆炸，跟住發人一飛起爆炸衝入去，跟住周救曬所有人出嚟。佢只係因為啲人好運好埋，跟住仲可以飲，佢仲可以有得閒飲下嘢飲啊，拎下嘢咁救曬所有人出去嗰種速度啊！ 但係超音速入邊咧係佢超音速入邊個畫面表現啊，其他人係完全冇一個，因為我特登好留心咁睇過，係完全冇任何嘅移動嘅。完全的都冇個同時停係冇分別嘅，即係佢當然你可以話佢快到就係佢的嘅運動之間已經做曬，因為佢如果唔係呢一種即係做俾你睇嘅話咧，就大部分就係嗰根蘇亞西唔見咗，蘇亞西翻嚟已經做咗好 Q 多嘢，即係嗰一種嘅超高速嚟噶嘛。嗯，即係佢呢度嘅表現咧，我覺得係做得幾好嘅。即係當然啦，你係唔係你話佢變咗時停嘅承受咁？你睇你點睇？因為超音鼠。佢話超音速，實際上啱啱我哋講嗰扎嘢咧，唔係超音速咁簡單咯，先生。超音速即係一百毫升或一千公里。 咁我覺得你真係時 行咯。 嗰個真係時行嚟㗎啦，因為嗰個真係光速運動嚟㗎啦，已經係。即係不過冇所謂，唔緊要。呢個電影表現出嚟幾好，係幾表現到佢。因為你講緊任何你仲上步捉到佢嘅行動，你都係其實都係慢咗㗎啦嘛。人哋就講音速為例，音速100公里每小時，即係我哋啲什麼高鐵嘅三倍。會有音像就出，雖然我第一個睇就係、是，咁你啲音像去咗邊？不過呢啲嘢就係呢啲理科先會在意。 你山 同 嗰啲星爆嗰啲問題啊？ 星爆你超過音速嘅嘢就會產生個叫星爆嘅衝擊波。 阿君嗰招 呢個超音佢講到明啊，佢其實佢講超音速。因為講緊動畫嗰時，慢慢以前遊戲嗰陣時都係講緊，其實係佢係僅僅超過音速嘅啫。其實嗰陣時講嘅咋，嗰陣時設定係好似唔知兩定三、兩三四倍。 不過冇乜所謂啦，呢個就 佢入邊呢入邊再快咗，但係好睇。 好睇。 佢真係如果佢真係咁忠於原著咁變成咗即係幾倍音速嘅話，佢就做唔到啱啱講嘅就係嘢。咁就其實就好難，觀眾唔容易理解到底佢嘅快係快到咩地步。 係呢樣真係要，有時我。物理性誒，因為物依個所謂叫科學知科學之壁咧，喺呢個情況冇意思嘅。 冇 事佢啦，大佬你講 即係理解嘅，只不過提一提嘅。我嗰陣時嗰陣時個感覺，咁啊，原來最終佢正話有啲有點話有中間有少少友情嘅戲碼啦，然後最終都唔夠百萬，再百萬萬啦。咁大家都知道，咁最後一幕就係阿 Tell 橙色兩條尾嗰個阿 Tell 啊，佢嚟咗就出咗嚟一幕就係追住佢。其實因為原著入邊已經講緊啦，阿 Tell 話追住阿超超嚟噶嘛。咁佢呢入邊就銜接翻我哋嘅正傳，即係我哋睇開嗰個故事嘅時間點咁樣嚟。然後呢套嘢肯定會有續集，即係佢你見佢咁樣後最後嗰一幕，你可以理解成話哦，跟住接下來就係正傳的故事了，完，即係前傳完結了。但佢亦都可以有權繼續出啊 ，Tell 出咗場之後，或者其他人陸續出場，封佢超音書我哋正常見嗰個時間，佢可以照播嘅。 可以照做，即係等於你做完 face zero 之後，你可以做 face layer， 但係都可以唔做。呢度入邊嘅情況就係咁樣，佢有個進可攻退可守嘅安排，我覺得即係幾聰明啊。 嗯。 而整體即係整體大家表現個評價高係。即 係你應該講就係最除咗最初係有少少俾人，因為嗰個嘢做完太氣之外， 好彩有冚雕重練㗎，我唔係就浪費咗呢套嘢。喂，老闆，你諗下呢套嘢，如果用翻嗰個插碌去做出嚟，其他嘢，我覺得應該冇分別㗎。 老細， 我知唔知你都係咁嘅型㗎？但係佢其他嘢就會，你就會浪費一套好一套好電影㗎啦。 因為即係我就係一，佢真係從善如流改咗設計，二佢揾咗好演員，佢真係應該嘅就係。他找到一個他擴充了在整個戲，但因為就是我就要強調就是天機器這個這舉巨星風采呢，令到整個戲那個光芒，就是觀眾是被吸引住的，就算你不看就算張子無興趣無興趣，其實天機 器甚至他可能可以吸到那些本來對超級英雄沒興趣的普通電影， 他老人家出身做反派喎， 看這套東西去看這套東西，咁啊，即係作為一個，無論係 fans 向就一套電影都好啦，都、 okay, 係大成功的。 我真係好睇嘅。嗱，相比講咧，另一套咧就比較不幸就係《二運一波法》 呢個就 係啦。嗱，呢套咧就本來已經四月上嘅，因為我一月我新年前咧走去睇，就睇時見到佢四月上，雖然四月上嘅《復活之家》啊，典型復活節片啦，結果就上唔到。就後來好像都是在網上，都是有些擺在網上播，但是算在數的，現在都是都挺慘，因為這個其實是本來2月4月4就叫做什麼，因為通常電影呢2、3月就所謂叫奧斯卡大片季，就是奧斯卡獲獎片啊，那些什麼偉人傳記啊，歷史事件真實事件那些東西呢上台了，奧斯卡完了之後就是所謂叫做好聽一點，就是所謂叫 Popcorn Movie 每一次流下片，即係啲淨賣淨票房啫，冇人攞到張片就上曬。咁咧呢度就應該打同陣嘅，然後之後接住咧就十月先要上嘅黑寡婦，就即係六月咧又係唔知幾時上嘅神傳啦。 但黑寡婦應該 月 香港應該上得到啊。 十月上到呢、這個上點得啊？ 即係而家我哋錄音呢一刻就個電影好似又收皮了。個電影院又俾人接埋， 但係十月上， 但係十月應該冇問題，除非佢有到時有再爆。 十月上，咁就神奇啦，1984就唔知。咁咧呢個咧一貫Pixar 啦，其實都冇所謂劇透啦。喺一個一個所謂叫做魔法世界，但係因為魔法唔夠科技咁方便，慢慢就嗰啲奇幻世界人就改用科技唔用魔法。咁有一日。主角就從佢老豆攞支魔法手杖路，知道有啲魔之可以令佢老豆復活一日。點知佢個主角嘅功力唔夠，復咗下半身。咁為咗令佢上半身復活埋，就同佢阿哥一齊走去揾啲魔法石啊！咁開始大冒險，一貫好迪士尼嘅風格嘅，因為佢全 CG 動畫啦。因為佢今次呢套咧，由於佢本身係全部奇幻世界，即係喂半人馬精靈嗱，主角係精靈嚟嘅，精靈啦、半人馬啦、英雄獅頭鷹啦，嗰類啲奇幻世界嘅，但係都其實就又即係，唉嗰啲所謂嘅正唔正確啦？你發現到就咩嘢？總之就係半人馬同精靈結，半人馬同精靈結婚，唔係算結婚啦，因為個主角嘅阿媽就同嗰個半人馬嘅差佬警官定咗婚嘅，跟住咧又獨眼人啦，咁樣機卡嘢即係好典型嘅。但係咧幾好睇嗱，因為佢本身佢強調咧就喺現實喺依個高科技一個科技世界裏面，人類重新揾翻本即係揾翻魔法嗰個靈魂啊，即係少少叫做魔法是因為現代科技迷失了自我，而重新尋回本心那種很海闊左膠大海式的想法，這個是典型的。就主角就一路在一路冒險裡面一路學習魔法，慢慢自上握到魔法，而最後就成為魔法師。另一個這個作品的主題就是記得比較，我覺得這套今次是一個我比較想就是一般來說通常這類劇情所謂兄弟要一起冒險就兄弟互相扶持，但這裡呢他重點就是兄弟扶職，就是老爸一早死了，那阿哥就好像代了父親的身份的存在去照顧弟弟， 個大個細佬仔呢直覺得個阿哥就成日搞屎怪中二病，日就喺度咩誒揾遺跡啊，講話啲中二病十足嘅魔法啊啲其他嘢。咁呢樣嘢其實就去中段直情就係、是、個阿哥係嬲個細佬仔，你咪覺得我直覺我係麻煩走，我唔係感覺，但你係啊，你嘅你講真話啦，即係嗰種就是、去最後個，因為個細佬其實一直想見我就帶。當個細佬慢慢即係主角啦，一路去冒險，佢發現咗一樣就係、是、佢一直以來佢希望同佢老豆做嘅嘢，即係嚟話一齊揸車啦，一齊傾偈啦，一齊打棒球啦，傾一嘢，其實佢哥同佢全部做曬啦。佢就發現咗，佢先發現咗就係其實佢阿哥就已經代替咗佢父親嘅存在。知我呢、這個係我覺得佢係少數嘅係喺呢類好老梗嘅片裏面咧。俾我係有一個叫幾巧妙嘅新意，因為通常呢類片就好諷啊，就個阿哥照顧細佬，個細佬照顧阿哥，互相扶持，大家尋找老豆。 因為其實鬼佬唔係興呢個兄弟扶持呢樣嘢噶嘛，所以佢哋有，即係佢哋會有嘅，但係唔帶同相對中國人咁中意講，即係講長兄為父呢樣嘢。 係因為佢其實佢做賣點就係咩講？我哋佢主題就係、是。個阿哥兄長代替咗父親佢嘅身份，就係佢兄長照顧細佬成長，個老豆，所以佢最後佢呢樣嘢，我覺得佢就係一個佢算係我幾驚喜嘅結局，就係其實都唔怕穿橋啫。佢最後個細佬係見唔到佢，至少都見唔到佢，至少會話同佢側公佢同佢夾埋傾偈嘅。呢樣我覺得呢個幾好啫，因為佢阿哥係有佢某個原因。他一定要跟即係佢爸爸，佢同阿爸講嘢。咁佢最後，佢阿哥可以同佢爸爸，佢阿爸即係同佢復活咗，即都唔知冇幾分鐘嘅阿爸講幾句嘢，而佢真係做唔到。但既然個阿哥已經代咗父親嘅身份嘅話，咁你同佢阿爸傾唔傾偈，其實唔係好重要嘅啫。之外，我覺得佢做呢樣嘢，依喺方面個兄弟嗰個感情都描寫我幾好嘅。同埋有一樣就係、是，我最欣賞就係、是、通常呢類劇情就係咩咧？個老死咗復活，跟住個媽咧見翻，跟住個老婆見翻佢死咗死鬼老公嗰啲，結果佢哥佢阿媽完全冇見過死鬼老公，半下半身見唔到啊！因為將佢最後我唔知佢喺邊嘅，佢阿媽喺好遠嘅位置見唔到嘅。咁啱嘅，咁你都同咁要你翻頭嫁俾個嫁半半人馬差佬咯，你就唔好同佢冇咁你見翻舊老公都冇乜意思啦呢啲。呢個我覺得佢取捨幾好嘅。整套劇，我即係呢樣，我覺得係最去描寫得最好，真係就係喺兄弟父職呢個設定，同埋佢好多嘢就係佢阿哥講法就係順住成講。有啲曬上有啲你以為最崎嶇路咧，反而最近嘅。呢係呢個好拗，我哋叫咩中二病邏輯啊！因為其實呢套嘢佢阿哥好受歡迎就係、是、哇。超級中二病和修，即係咩？相信細佬會魔法。嗱，你落去心裏存火，你就嗌出嚟。你嗱，拉斯就好有型噶。嗱，即係咁高屎忽，拉嗰隻手，嗰啲咁嘅嘢咧，你聽係好中二病。但係當呢中二病如果真係做出嚟嘅話，其實係好超級過人嘅，同埋佢今日都共鳴咯。即係美國啲所謂美國嘅美國魔幻宅啊，最中意玩緊 board game 啊。睇埋啲魔法書啊，然後周圍喺度發掘古蹟啊，嗰啲咁嘅嘢，佢會揾到共鳴嘅喺呢邊可以叫做科幻啲美國奇幻宅啊個圈裏面。而家細佬典型嗰啲咧熟下嗰啲咁嘅冇膽，即係內向膽細膽，咩都做到嗰啲熟下嘅中國高中生。咁呢、這個設定我又係好唔係好呢個設定冇咁啲，係真係其實真係個個。係估唔到個哥嗰個身份，即係最初其實我以為個哥係咩？中間不斷闖禍，不斷搞嘢，使佢幫佢。結果就咩？個哥不斷去激勵個細佬，同佢講話：你做到嘅，你加油啦！你一定做到嘅。即係最後係個哥不斷令個細佬成長，而唔係話個細佬。因為呢類劇情咧，好容易出現最容易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個哥。佢所謂叫中二病邏輯，叫佢賴咗嘢，而細佬就諗辦法去幫佢。但係呢套戲咧就係、是、個哥中二病邏輯，原來全部都係真嘅。反而就是、然後細佬反而就即係細佬唔最初唔相信佢中二病邏輯， 結果就攋咗嘢，跟住佢就講話嗱，你信我一次，我話行呢條，我話行小路，嗱係信你係行小路嘛，好，我信你，我信你，叫我行小路，就哥定咗。即係我呢樣嘢講下嘢，我係幾新意嘅。因為呢樣嘢起通嚟就咧中二病，羅斯中二病咧，即係啲闖禍啊，即係撞猛都係犯嗰類啊嘛。呢個就係中二病反而贏曬。我幾誒幾開心，呢個我幾開心嘅。即係整體呢套你話嗱，我同埋我相對講，我比起Toy Story 嚟講咧，呢套比較單純啲，因為Toy Story 其實都幾灰下嘅啲劇情。你睇下睇下，佢係會即係Toy Story 如果你識睇嘅話咧，其實揾咗幾多幾令人心噏嘅劇情嘅。但係呢個就冇，就比較單純啲，真係比較舒服啦，睇得舒服、開心、舒服咯。比較真係比較兒童向嘅，冇咁話Toy Story 嗰種大人睇一樣，佢睇另一樣嘢出嚟，好原生嘅細路嘅。即係我如果我今即係如果隔作為可 OK 好睇啦，即係嗱，即係問心嘅，我就冇張住佢冇睇，原因其實絕世啊，尖機嚟，張住尖機殺曬。呢就冇尖機咁搶戲嘅角色，唔係，仲有同埋嗰啲笑位好就好似爭啲咯，即係張家同家歡啦，冇咁啲啲古靈精怪嘢，冇咁多，但係好睇嘅。即係如果你話你有啲 Netflix 或者 Apple TV 嘅話咧，值得大睇。 啊，順便睇一睇啦，啱啱講過上映嘅問題啦，啱啱提翻查翻資料就係佢係套嘢喺6月18號嗰陣喺香港係上翻嘅。咁但係應該而家就未落畫都落咗畫噶啦，應該就 都冇戲院場開， 因為冇戲院開，所以應該就散曬噶啦。咁啊，不過就反正 Netflix 啊，就都有啦。 唔係，因為一般嚟講幾個大型嘅啲服務都有噶啦。而家差唔多，大家去新西片嘅話咧，啲戲院都抌，啲電影商抌曬上去噶啦。即係湯哥嗰套《碧血男》咧。我挑獨家我添搞，我想攞七日免費咧睇鬼咗佢。好啦，咁今個有咩短少少咧？因為呢兩套 都唔算係特別好，係好睇，係好睇，但係佢唔係好啲好多嘢好多嘢要講。 因為你唔係去到啲好非常好，因為其實何力難咁講嘢係真嘅，套套都天氣之子啊！你啲名詞講兩個鐘，你都好痛苦嘅。 即係點解荷里活片就老實講， 好㗎嗱，呢個唔係嗱，我唔係貶低荷里活啊。有時咧冇乜個半鐘頭冇乜內容睇完書書冇咧，好成功㗎已經係。 好過你睇完心願之後出嚟食個好似上升富 豪 咁樣啦。 係啊，即係嘅，因為人老拍谷片睇完之後，你兩個鐘頭內忘記曬出面戇居嘢，嘻哈笑完幾開心啊！咁好完美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